下变成透明的颜色，你再也不会懵懵懂，我心动了，你已经决定了，你已经决定了，你静静认真，静静把昨天再全新握着，而回忆越是贴胶时越伤人，越是在手心留下密密麻麻傻傻切切颠倒的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，你决定选择，也许你含着眼泪飘飘荡荡跌跌撞撞的走着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，你决定不恨了，也决定不爱了，就真的吧。